翻嚟啦。好啦，咁我哋讲啦吓，上一节尾我讲啊，阿 Thomas Stanley 就入咗去做秘书啊。咁依单嘢点解要值得讲？因为依单，我哋等阵先至讲佢阿 Edward 点样讲打法国啦。因为之后因为依件事系好紧要嘅 ，Thomas Stanley 入去做大秘书依件事系影响到呢个英国百年后世所发生嘅事。 系 当阿 Thomas Stanley 入咗去做秘书之后。我哋讲过佢个老婆就死咗啊， 系 啊，唔知点解死咗。咁啊，突然间有一日皇后召佢入嚟，就话：你老婆啱啱死咗，我会介绍条女俾你。 我赐条女俾你嘅话， 系诶，唔系赐嘅，要你做假结婚。 我假结婚添啊？ 佢讲咩事啊？就当时有个女人叫 Margaret Benford。 Benford 呢个系啦，呢个女人咧就系 澳洲个酒嘅牌子叫 Benford。 是咩？系 B E A U F O R T Benford 呢个家族是很出名的吓。咁啊，佢个咁啊，佢当时咧，佢个老公，佢系同皇后讲，佢就系呢个皇后嘅Elizabeth Woodville 嘅仔女嘅契妈，系啦，即系 godmother。 哦， 当时二系啦，当时系二。教母系啦，当时就系二十八岁啫，佢就话：我屋企有大把钱，咁当时佢话我要结婚。 哇，廿八岁好大咯，嗰阵时 系，因为佢老公喺 Bennett 为呢个战死沙场，为呢个 Edward 战死沙场， 我都系 喺 Bennett 战死咗， 赐翻老公俾你。 所以我一系啦，如果唔系咧，因为佢家族咧好有钱嘅，佢老豆死剩佢一个啊嘛，佢当时就要结婚。 哦，咁外家啦，要真系要， 即系嗱，我净系要假结婚，保住我个财产嘅名位啫，我唔会俾财产呢个嘢嘅，吓、哦啊，即系佢老豆已经写张遗嘱噶啦， 咁得， 唔会益家嘅，系我自己嘅，因为佢点解佢可以咁样咁都得咧？ 咁啊，娶嫁做咩？咁娶嚟做咩？ 唔系当时嘅习俗系你要嫁人，但系 我先可以成立 但系佢老豆嗰啲俾咗。一条条例佢，你系可以有独立财政运作嘅。 哦， 点解佢可以咁做咧？因为佢系一个皇族，佢系皇族到咩地步咧？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就会见到，当日阿亨利四世个老豆 系 阿 John Grunch 有个小老婆，就生咗个同父异母嘅仔。吓，咁啊当。这个同父异母的仔就是这个 Margaret Benford 的曾祖父。所以他是属于亨利四世家族 Lancaster 家族的遗孤。不过是旁是分支来的。 是。 这样。那而当时他十三岁那阵呢十二三岁那阵就死了老豆。那个老豆呢就於是又俾咗一權佢，即係話啦，你係可以自己管理你嘅財產嘅，但係唔該你結婚。就於是咧就嫁咗俾一條友叫做 Edmund Tudor。 哦 ，Tudor 就係 Tudor 之後嘅 Tudor 家族啊，就係 之後嘅 Tudor 家族，即係話 Jasper Tudor 家族，即係話開頭幫阿 Lancaster 打咩打天下失敗，就著草走咗去法國嗰個 Tudor 家族，十三歲咧。就嫁咗人，咁冇几耐咧就生大咗肚，就生咗个仔，十三岁又生仔，就叫 Edmund Tudor。但系点知一等佢十三岁嗰阵咧，就个老公就参加玫瑰战争，就战死沙场。 系， 咁之后佢就冇仔生啦，即系太后生仔。 哦， 咁佢老咁佢死咗之后嗱，咁佢死咗老公之后，佢即刻要揾个过，就嫁咗俾佢而家啱死个老公。呢、这个咧就系 Duke of Buckingham 个细佬，就大家一齐咗十几年吓，十三岁一齐咗十五年，就两个都好好嘅，但系就生唔到仔嘅佢。咁、而佢生出嚟嘅仔叫 Henry Tudor，Henry Tudor 咧就跟咗个阿叔就 Jasper Tudor 一齐住咁样嘅。咁由于佢系一个皇族，啊身世好，所以如果计埋咧。阿 Jasper Tudor 咧，唔系阿 Henry Tudor 咧，都系有皇族血统嘅。 系。 咁而当时阿 Margaret Benford 所以就有即系佢算系一个皇族啦吓，佢所以佢揾阿 Woodville 吓、啊、就话喂吓、啊，你帮我揾一个男人求求其其嫁咗佢，咁等我可以继续承继个遗产得唔得？咁于是呢个皇后就话，既然系咁，就俾呢个介绍个 Thomas Stanley 俾佢。当时 Thomas Stanley 都系卅零四廿岁啫。 哦，咁唔系争好远， 都争好远，争十零年啫。 啊， 咁啊 ，Thomas Stanley 都计过条数，咦，即系佢系冇搞过呢个女人嘅，佢亦都唔敢搞呢个女人，但系国王赐婚咯，啊，俾个面佢。 O K， 咯吓，万一第时真系个女人死咗，可能真系益我噶嘛。 系， 咁但系其实呢个女人都系有盘心思嘅，点解要黐到咁近呢？ 系， 吓、啊，最紧要嘅就系佢希望第时佢个仔 Henry Tudor 系可等佢死咗之后可以承继呢一个家族嘅遗产，获、 哦、 得 Edward 嘅宽恕，因为嗰阵 Edward 对于 Jasper Tudor 一族 系行咗褫夺令嘅。 哦 ，OK， 褫夺晒所有 爵位啊、名衔嗰啲，全部爵 系啦。但系系啦，但系佢挂住个仔，因为系佢唯一个仔啊嘛。 OK， 如果佢能够马掂 Edward 嘅话 ，Edward 个人系宽和嘅， 系 马得掂，但系嘅话咧，应该。在他死了之后 ,Edward 如果签了张纸那就可以将个嘢承继返俾个仔，呢个系佢嘅希望。 Okay, 即系要返个名衔啦。 名分啫。 名分啊。 咁呢件事点解会无啦啦讲呢件事，因为第时嘅 Henry Tudor 就系 Tudor 家族都铎王朝嘅始祖，所以我哋就要讲呢件事。我哋下一节，我哋下一集就会讲佢崛起嘅经过。 好 啦，咁我哋而家继续讲 Edward。咁啊 ，Edward 喺内政上面系点咧？佢系一个好懒嘅人，但系佢好聪明啊！大家要知佢个好懒嘅。咁啊，当时嘅国王好多嘢要做噶嘛。咁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要呢个司法系统。咁咧，你嘅诸侯啊、有钱佬啊之间咧，就好多争执。 系 咁啊！成日就要开庭，咁开庭咧就要等十几廿个人就坐喺度听词判词，呢个国王要坐喺度听，咁佢唔系点顶得顺嘅？ 系陪审， 所以度嗰条系啊，所以佢度嗰条死桥就开咗档嘢，就叫做 Star Chamber。 系 就系喺呢个，如果大家去西敏寺大教堂咧，就会见到噶啦，就系即系去呢个英国国会啊！对唔住，应该系英国国会。 都系 西敏寺嘅，西敏寺嘅，上面有好多清晰吓、啊，西敏寺即系 Westminster 啦，可以咁讲，系啦，咁样当时佢喺嗰度咧就开咗个法庭，就三人嘅法庭，就请咗一啲法律界嗰啲咁嘅烂鬼律师嗰啲，就同佢讲嗱，你哋做法官吓、啊，收钱排期审讯，唔好搞到我， 哦，制度化佢， 制度化佢。最紧要就唔使等十几廿个国会议员事身全部坐埋嚟喺度搞，三个法官，你哋自己搞掂佢，除非系好大镬嘅嘢，你哋先坐嚟揾我，吓，咁啊，于是咧就系、是、啊，咁好多人都好开心嘅，因为快啊嘛，唔需要等啊嘛，有时候有啲苦主好惨嘅，即系譬如话，个仔俾人杀咗吓。咁你要諗住排期，咁点知等到个仔，等到自己都老死埋，未必上到庭㗎嘛。 啊， 而家现代社会你排期审讯都一年半载啦，係咪 我都以呢疑常非严重罪行囉，打人啊、伤人啊、撞死人嗰啲咪会即刻审囉。 咁当时係可以话快靓就未必正嘅。即系不过系快，咁啲人条气都顺啦吓。总之有个结果，咁而且佢系开始引入一啲 knight 或者地主阶级，或者系喺伦敦啊一带有名望嘅人入局。 系 即系主要嘅职位然系贵族，但系佢开始系咁样做啦，因为佢系好中意玩平衡嘅。 系 佢系好系信唔过贵族。咁呢一个系司法制度上嘅少少改革。 是 但在财政上呢他就完全没办法。那我们讲过啊这个亨利六世剩下32000镑。 是 但是他经过大乱之后 咁而且有啲人有功㗎嘛，好似咩 William Parr,James Harrington 啦、啊、嗰班咁嘅友仔佢哋要分封㗎嘛。 係。 咁大完之后呢竟然衰到係剩返 29,000。29,000我都唔。29,000都蚀得十几千啫，唔係好多啊，係咪仲有啲骨渣。 衰过亨利六世係唔得㗎嘛。亨利六世32,000你用返29,000好样衰㗎嘛。 係。 咁仲衰过亨利六世。咁点算呢，咁佢度嗰条屎桥。咁通我哋讲过啊，中世纪嘅人啊发觉就好鍾意打仗啊，因为搵钱，因为搵钱多过你辛辛勤勤做嘢嘛。於是佢就话好啦，我要还债。我要还呢个 Burgundy 嘅债。喺1472年嘅10月就竟然开国会。就话我要打法兰西。咁讲。 OK, 咁啊。跟住咁啊，当然啦，阿 Richard 嗰啲就好开心嘅，话哇十几岁仔啫，嗰阵佢20岁啫，阿 Richard 就话哇阿哥有大志，唔中意玩女人啊， 吓， 咁我都可以一显身手啦，重温亨利五世嘅辉煌，佢当然好开心啦吓，咁啊，但系其他嘅诸侯听到即系话你要打仗， 即系要收钱， 都好收钱啦，要交税啦，咁啊交税俾你咯吓。而且即系谂一谂，系亨利，咦，都预咗你噶啦，你老豆又打过，亨利五世又打过，咁你都要打一打嘅。当法国系提款机打一打都好啊，即系中间，即系佢哋个个都以为系可以好似亨利五世咁喺法国分地。 系、哎，果然好似海盗后裔一样啊，果然 系 海盗 啊，果然系海盗。咁啊，但系当时咧就有问题嘅，就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就会见到。当时有个 alliance 叫 Eldo Alliance， 就已经过了有几百年嘅，就是法国和苏格兰是有一个联盟的，是一个攻守联盟，就夹住英格兰嚟打的， 是 这个叫六联盟，已经几百年历史了。英国人要打法国嘅，一定要搞掂苏格兰。 是因为他督你背脊噶嘛，吉你背脊噶嘛，捅你烧你后院嘅。 烧你后院嘅，咁啊由呢个 Edward the Third 啊，爱德华三世嘅年代都已经系咁噶啦， 系啊， 都系搞埋啲嘢噶啦，一定系打咗苏格兰，搞掂苏格兰就会去打法国， 系。 但系并不代表 Edward 冇料到嘅，当时英格兰咧有两个秘密武器啊，一个就系 Duke of Burgundy， 另一个咧就系 Brittany， 即系包庇住 Jasper 不俗嘅 Brittany， 呢两个咧就好似把刀咁咧，就可以有佢哋帮手就可以插死法国嘅。呢个系当时嘅即系西英国同埋法国外交嘅博弈。 系 咁啊，所以咧 Edward 咧就嗱，但系你等咗佢嗱，你1472年吓、啊、就话去打收咗钱，但系你等咗1473年都唔做嘢喎、 啊。系。 咁究竟你喺度做乜嘢咧？ 咦 ，California 嚟喎，收会费先系咪？做咩？ 系你收咗会费唔打仗？ 系咯。 咁你有听到你喺度吃喝玩乐，仲见你玩女人，你讲唔过去啊？ 系 唔通佢真系呃人？咁佢就赖啦。诶、唔得，我哋要搞掂苏格兰。咁咧就话 要 搭棚呃钱。其实佢系为咗呃钱做嘅。 系。 咁啊，但系佢点都要交货噶嘛？要俾人反佢噶嘛？ 系， 佢就要揾阿 George 啊个反骨仔细佬，就上去揾苏格兰王，就同佢讲：嗱，我俾8000，我俾几多钱马克？佢俾若干马克佢啦，8400个马克。 系 啊，唔系佢俾 法郎 2万马，唔系2万马克。 马克啊，即系德国。 德国币 即系日耳曼， 即系法郎，系日耳曼币。 哦，即系 但系折合，不过系8400英镑。 系 我再加埋个细女俾你，换45年和平，你杀唔杀？当时嘅细女都系14、15岁到嘅啫，制唔制啊？咁讲，即系14、15岁都冇，好似8、9岁到嘅啫。 哇！ 咁你制唔制咁？咁8400磅大佬，你个契弟你都系29000磅一年，你8400磅一半都冇。但系你益苏格兰就在一个好穷嘅地方，竟然见钱开眼， 系 杀， 哇！ 竟然收咗400磅，就话好啦，45年和平，我唔打你咁。 咁一咁好签晒和约啦，我个女过多十八载成年就嫁俾你啦，咁哇好开心。咁要交货啦，於是到1475年，即系下一年啊，八月啦，等佢一年喎，差唔多， 系 先至喐手渡海打咁讲。 哦，话45年之后咪曾孙啦，变咗话 啊，即系都系，即系你谂下8400磅都杀，你可以谂下呢个苏格兰王真系好鬼穷， 好穷噶， 半死数， 成个苏格兰得几十万人就口啫嘛。 咯，咁到啦，咁我应1475年嘅八月就渡海啦，由加来入咗加来港， 系， 咁啊到咗地方之后咧，佢第一件事得买得16000人啫，好少啫，大佬你点同人打你黐线？ 打法国就真系唔够啦， 系啊，咁即系打空枪啦，咁但系佢点都要打两场仗威噶嘛，佢问 Duke of Burgundy 问阿梅夫。喂，阿查理，嗱，我之前同你讲好咗噶嘛，啊，攻守联盟，而家借路得唔得啊？咁讲，咁啊，竟然，阿梅夫竟然话唔得，唔可以借路，你同佢打咗一仗先啦，我睇定形势先喐咁，呢个契弟咁讲，咁啊，然之后佢同时间就话，Blinny。嗱，你帮我引开佢啊，打佢嗱，三方同盟啊嘛，三分天下一齐打法国啊 ，Billy 你嚟喐手打先得唔得啊？咁讲 ，Billy 话好啊，我帮你，竟然就系就咁样陈兵边境咁啊算数。 哦， 咁佢自己万六人啊，竟然变咗孤军，就停咗架来讲，唔喐得。 哇，冇人帮， 点解会咁咧？ 咁登陆啊， 冇人帮，系冇用啊。咁点解会咁啊？我哋讲过。当时个法王吓路易十一，咁有一个外号叫神物者啊嘛，咁有咁后世现代人就叫佢做蜘蛛国王啊嘛，咁你隔咗一年先打赢人哋啲外交都已经做得七七八八噶啦， 系 就已经 set 定个局嚟等你， 系 基本上即系已经布晒局，你又买通咗我个苏格兰啫，咁我都可以买通翻你。Burgundy 嘅啫，咁人呢两条友就都系见风使舵，而睇下你系咪真系好似亨利五世咁好打？ 哦， 咁但系呢个国王吓，呢个路易十一咧喺法国有即系叫神物者，其中个原因咧就系佢系要杀，佢嘅最大愿望就系杀低晒啲诸侯啫，并唔系要杀死你呢个 Edward 嘅，佢亦都唔想打，因为打败咗仗啲诸侯就会反噶啦嘛。于是就派人就走去同 Edward 讲，仲打乜鬼啊？啊，我都收到风噶，你想要钱啫系嘛？讲数啦，你想点啦？咁啊， 咁啊，海盗嚟啲， 又系讲。于是就揾阿 George 嚟同佢讲数啦。咁阿 George 专门做呢啲嘢。咁啊，咁于是就喺呢一个1475年嘅。8月29号吓，佢八月登陆，8月29号已经话要讲数， 系 咁即系好脆。咁当时嘅讲数嘅方法系咁嘅，双方咧就整一道大铁闸喺中间，啊系搵一条桥，咁啊喺个条桥中间放一个大铁闸，两个国王就系企喺个大铁闸啊嘅两边就喺度讲数，咁啊8月29号咧就讲掂数啦。就嗰个条件系点咧？第一，英军撤走，法国就俾75000个银币佢， 系 当系呢个唉分手费，快啲走，唔好搞我。咁啊签咗7年和约，咁英国法国咧就有个攻守同盟吓，即系你个国家有乱有乱党嚟到咧，我就会搞掂佢。但系如果我有乱党去到你屋企嗰度搞嘢，你同我搞掂我嗰边嘅乱党咁讲，即系 同盟关系啦， 系关系啦吓。然之后法国嘅皇太子啊 Charles 咧，到适婚年龄就会娶你嘅公主 Edward 嘅大女 Elizabeth。 系 咁啊，和约期间咧，每年啊法王咧就会俾。总数即系7年之内，我会俾50000银币你嘅。 哇，好多喎、啊！ 系啊，咁法国可能有银矿又成啦吓，法可能英国其实即系有啲似古希腊穷啊，一唔掂就发穷恶打仗，打人搵水。 哦，唔系佢祖先都系发穷恶走去打英格兰嘅啫嘛，咁对佢而家到佢穷咪发难又打翻欧洲 啊。系咁啊 ，Edward 咧几年瘦啊，哇 ！Rich 听咗就好嬲啦，喂，你个契弟，你个。我以为你有大志做亨利五世，点知原来你搞咁大坛嘢，吓、 啊，为咗 搞咗三，就系为咗甩水，即系等于阿 Donald Trump 搞咁大坛嘢，为咗甩水， 系啊， 就兴辣鸡啦，你个契弟，不过都即系我有大志就不能伸啊嘛，我谂住吓，你就英伦宣策威威啫，大佬，我都要做大将噶嘛，啊我都要做亨利五世噶嘛，咁窝可咁好嬲咁翻咗屋企，咁啊 Edward 嗰七年就拿咗啲钱威威啦吓、啊，风流快活唔使再讲啊，又唔使去打官司啊，又唔使成啊，但系并不代表即天下太平嘅。 系 到佢1478年嗰阵，到佢1477年嗰阵，佢细佬阿 George 就觉得自己唔受重用。就发咗癫，就竟然想话要去谋朝，佢老婆死咗，吓咁佢竟然发癫，就话想要谋朝篡位，咁但系就俾 Edward 知道咗，于是就喺1478年就捉住咗佢，就运咗佢喺 Tower of London， 然之后就抌咗佢个酒缸嗰度淹死咗佢。就相信可能系佢饮醉酒之后乱咁讲嘢所致，并唔系真系做酗酒就疏咗， 系 咁啊死咗。咁啊个细，但系个细佬死咗之后冇耐就又发生咗一件事，系咩咧？啊死咗之后三年 ，Edward 就听到一个消息，就发觉咦呢、這个叫做佢未来女婿啊 ，James 啊，苏格兰王啊 ，James 就竟然发兵又打佢北边啲 castle， 究竟发生咩事？佢收咗我钱嘅喎，做乜打我？原来呢个死仔包食两家茶礼， 哦， 就收咗法国国王嘅钱，法国国王话嗱，你收得佢钱悔叛我。咁你都可以收得我钱配伴佢嘅啫，系嘛？ 劲喎，买两边喎，犀利喎！ 系啊，竟然系啊，个竟然就俾钱个苏格兰王就话嗱，苏格兰王你同我打佢，阿 Bill 时我同兜督翻英国点话？咁呢个契弟， 我冇嘢多，钱多， 我钱多，你吹咩？即系呢个嘢系中意玩呢啲计谋嘅人。 啊、好嘢，聪明啊！买两边 吓。买两边，即系阿 James 都好聪明嘅，都系买两边。但系对于 Edward 嚟讲，佢即系话你个死仔包，你收咗我钱、啊， 系 你个老笠我，影响我形象、啊， 系。 于是就话唔得，我要教训佢。但系我唔打啦，细佬 Richard， 你同我去教训佢啦。咁当时 Richard 就29岁， 系。 咁阿 Edward 可能当时已经身体有啲唔妥啦，1482年。嗰阵时佢39岁啫，啊，就竟然唔出征，就叫个细佬出征。于是细佬一谂起落闸放狗，咁放啊 Richard 呢条狗，但系佢饿咗好耐啦。哇！呢坛嘢独我威啊，我要全世界记得我，啊，好似项羽咁劲嘅。好，咁啊出兵去打。咁啊当时佢一叫咧，就佢嗰啲咩 James Hamilton 啊 ，William Parr 啊。Henry Percy 啊，同埋连 Thomas Stanley 都照埋嚟，全军出击。首先就将以前我哋讲过以前内战嘅就亨利六世将啲地啊俾咗阿苏格兰噶嘛，抢翻嚟先，短短几日就打低咗佢翻嚟。然之后一路打，咁啊打之前咧就有条友做响度喎，梗系边个咧？就系、是、当阿 Edward 佢收到信息打嗰阵咧，俾苏格兰打嗰阵咧，就有条友就叫 Alexander， 就系呢个当时苏格兰王嘅细佬， 系 就走过嚟就叫佢话你帮我谋朝篡位得唔得啊 ？Edward 就话得，你大佬唔识上，我帮你谋朝篡位。 就叫 Richard 去打嘅。咁啊有呢个 Alexander 帮手咧，所以咧就所以咧就势如破竹，即系中间就捧个细佬出嚟啊，话嗱，我哋立佢为王，即系只有苏格兰人去管翻苏格兰人先，唔会反噶嘛。 系系。 咁啊，于是就一齐去打，竟然俾佢打到爱丁堡。 系。 咁当佢打到爱丁堡之后咧，佢就第一件事。阿 Richard 第一件事啊，就冲入人哋国库揾翻嗰8,200磅出嚟， 系 俾翻我大佬，你个死仔包啲嫁妆女呕翻出嚟俾我， 你未使晒。 然之后啊，咁穷啊嘛，咁啊悭啲使都要嘅。诶，唔好忘记佢系收咗法国人钱噶嘛。 诶，法国人嗰丝都攞埋，系咪？ 系啦，咁啊立翻之后咧，佢应该就。有准，佢就应该要俾呢个 Alexander 复位，即系做国王啦、啊、吓。 系系， 但系佢竟然就话 Alexander 你唔可以做国王，你只可以做摄政王 Law Protector。 哇 哇 ，Alexander 就兴谷，即系俾你困咗。但系记唔好忘记，呢、这个系 Edward 不嬲嘅做法。 系咯，钱又攞埋，权又俾你攞埋啊，仲要俾邓东姑啊，真系 系玩平衡 系。 永远都是玩平衡，啊、你仲要攞埋你嘅钱，呢样嘢唔使再讲啊！ 攞埋权啊，仲要揼埋中国， 系啦，咁啊好兴啦，所以后屘呢个 Alexander 就反咗佢嘅，不过呢都系后话啦。最后就 系 阿 James 复翻位嘅，但系无论点都好，啊，最后就系、是、而当阿 Richard 就立咗大功啦，吓喺呢个1482年嗰阵立咗大功之后。佢就嗱，你依个 Alexander， 你中意做山大王做山大王，我唔理你，就翻去北方，然之后开咗一个北方议会，就将附近所有嘅，即系成立，就将附近所有嘅郡啊，吓原本跟佢一次北伐嘅郡，包括埋依个 Thomas Stanley， 就成立一个北方议会就。讲话点样去控制呢一个地区，点样经营呢一个地区，甚至去吸引啲商船、商队以 York 呢个 York 为中心啊，去发展工商业。 哦， 即系令到佢而家 Richard 由于佢嘅立咗呢个大功，佢嘅威望令到佢变得即系等有啲近似于呢一个清末啊恭亲王嘅地位啦。 喂，又系呢个 咁啊？如果系 妹仔大个主人婆变咗， 未嘅啊？国王就系国王，但系佢系一个贤王，系啦。咁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咧，就会见到佢竟然变咗做个 Doctor Stranger 咁个样。系因为当时呢位男神都演过 Richard the Third 嘅，咁我觉得啊，就太型，所以派出嚟啫。咁啊，当时系即呢个1483年，咁啊。Edward 都40岁，如日方中，天下太平，南攻法国，北攻苏格兰。如果当时个仔系12岁，如果佢能够留多10年，啊，约克王朝系唔会倒嘅。 养咗几年啦，唔好话10年啦，几年都够啦。 系咯，但系好可惜，当时我哋讲过，平均个年龄系35岁。 系啊。 正如病叻一样放大雾、啊、所以佢先战胜呢、這个天命亦都唔会比佢长。 系 喺呢个1483年嘅4月9日，爱德华4世突然间罢崩。 系 咁样，约克王朝嘅末日就开始啦。不过啊，呢一个系我哋下一集要讲嘅题目。 好， 究竟系啦，约克王朝由呢个盛开变到衰落鬼尾。变成呢个都铎玫瑰嘅兴起嘅经过， 好， 同埋我哋会睇下究竟俾世人唾骂嘅 Richard 究竟系咪真系一个坏人？ 好 ，OK， 咁下下会分解啊 ，OK， 多谢各位， 分解。